啊，刚刚下课有同学来跟我说呀，就是我们一般的咳嗽好像比较多是感冒引起的咳嗽，那这种单纯的杂病咳嗽是不是生活中比较少遇到啊？其实还好，我要说的是，比如说感冒啊，有的时候你感冒开始咳，然后你感冒医，感冒好了，然后你还继续咳，然后那个咳嗽就是用杂病的方子在医了。像感冒我们比如说桂枝汤症的感冒，然后你用桂枝汤医好了，可是这咳嗽没有好，还继续再咳，然后接下来用厚朴麻黄汤来收工之类的，都是有的啊。所以这个接续的部分的咳嗽大概是可以用到这些方子。那至于说感冒本身如果在咳嗽的话，那六经本身的方子就要用嘛。不过六经的咳嗽方子，我想是用这个细辛干姜五味子结构加在一些方剂里面，比如说小柴胡汤啦，比如说真武汤之类的啊，就是加味的结构在用的。那么还有一个小小的补充说明，就是前两个礼拜都在上赠送课嘛，都在讲到一些情志的问题。那昨天就有同学问我说，情志啊跟这个脏腑的关系是不是有可能互相影响，比如说肝不好的人是不是更容易生气之类的。那我想这是是的啊，就是这是一个我们在临床上常常见到的现象。像黄帝内经也有说，胆不好的人啊就会做事情很犹豫不决，因为胆是这个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啊。那如果一个人胆有病的时候，做事情就不容易决定之类的，当然这都不是一个绝对啊。我也看过那些我也见过那些胆结石的人啊，做决定都又猛又狠的啊，所以就是不能说是非常绝对，但是是有的。尤其是肝不好的人容易生气，然后容易生气的人又肝更不好，这个恶性循环是常常会有的。那恐惧的人肾不好，肾不好的人更容易恐惧，这个也是常常见得到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身体心理的这个互动的关系，像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比如说没什么理由就觉得有点心烦，这个时候可能就去柜子里面拿一点栀子出来吃个零点几克，那把心火去掉啊，就好不烦了，就之类的。就是心情上面有些时候我觉得能够吃药解决的情况还是时而可见啊。或者是将来会加到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那个也是一个很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里面有一些汤，有一些症状也是很典型的那个一些心理身体的恶性循环。就比如说你有一次被电话吓醒一次，然后之后那一天呢，你就会因为身体上留下来这个吓到的创伤，所以就听到有人的声音或者听到电话声音觉得特别不高兴。但那个特别不高兴呢，又会让你第二次受到惊吓，第三次受到惊吓，然后你的这个少阳区块就越来越糟糕啊，然后就到严重的就变成说这个人的病是那种不能够听到别人讲话的声音，或者每天躲在衣橱里面啊，就是这样的，后来就被判定成精神病了。但是在这个中医的世界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身体的这种瘀阻来治疗的，那这些将来会教到啊。所以关系到这类的病，就是跟同学讲说有这么一回事，那治疗的方法我们以后会教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这个子晚跟款冬这两味药。那么子晚啊，它的名字有个晚字，那晚字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历代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李时珍说啊，它的根的颜色是有点紫色的，然后很柔婉的，很温柔婉约的，所以叫做紫婉。所以意思说这个药啊看起来很柔啊，所以叫紫婉。那另外呢，就是有人举这个黄帝内经的例子，因为黄帝内经啊说一个人这个气到脑充血啊，会说邪晚于上，而这个晚于上的晚其实就是通于郁，血液啊郁结在头脑里面，所以 也有人说紫菀的这个菀是因为它具有一个开郁的效果，所以呢叫做紫菀啊，说菀通于郁，这两种说法都有。那么紫菀呢跟菀通这两味药啊，你看紫菀它的药性写苦温，那菀通的药性写辛温。那这里我就要问同学了，这两味药到底有多温呢？其实不会很温啦。我们知道我们的肺是所谓的焦脏，是一个很娇嫩的脏，所以适合用到肺部的药啊，最好是能够比较平和中正，因为热一点它要咳，冷一点它也要咳啊。肺是这样一个东西，那么所以紫菀它虽然是温的，菀通虽然是温的，但是它的温都很有限，所以无论是紫菀还是菀通呢，这个历代的本草书都对它有一些赞美之词啊，说他们这种药是温而不热，然后呢辛而不燥，就它虽然有温或者像菀通有辛的味道，但是呢它都不会太热不会太燥，所以呢它们的效果会变成说有邪可散无邪可润啊，就是当它有邪气的时候可以散邪气，没有邪气的时候就可以润肺，就是中国古时候这种五味的说法，说心能够润嘛，所以就会的款动的话，它就是有邪可散，无邪可润，就是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呢，无论是紫菀或者款动，我们会知道它是一个有一点润的性质的这个温药啊。那我想尤其是紫菀啊，它的虽然它的药性并不润，但是以结论而言啊。它吃下去会有一些润的效果，有些东西它有润的效果是因为药性就很润，比如说你地黄啊、玉竹啊、麦门冬啊、石斛啊，你吃在嘴里就已经知道它狗狗的，对不对？就是看起来就很润啊。那紫菀不会这样子，但是它在某一个层次上面据说有润的效果啊。那它是治这个咳逆上气、胸中寒热结气，所以呢它也是能够治疗咳嗽，治疗这个啊胸口这边啊这个有不好的气聚在这边。那么我们如果说紫菀的这个菀啊通于这个郁字的话，那我们就会想到说，难道说要有一种开郁的效果吗？这个紫菀到底开的是哪里的郁结呢？那这个问题可能就要留到后面啊，我们要慢慢来讨论。然后这个去蛊毒，其实啊历代去蛊毒的方也是有一些的，但紫菀不是最主要用的药，所以它这个去蛊毒的使用，老实说我也不太确定要怎么开这味药啊。所以一般人说什么啊，蛊毒是因为是湿邪啊、冷掉的血啊聚在那边，所以呢你用紫菀可以开它啊，就是有，但这也只是顺着这个经文这样子讲，没有太多的临床意义。那他治一个病叫做微厥啊，那从微厥这件事情呢，就可以反过来去看一看紫菀他到底要做一个什么事情。那么在说这个紫菀的特殊药性之前呢，我们大概对于紫菀跟款东这两味药啊，我们要做一个划分，因为紫菀跟款东在唐代的方书，比如说外台秘药，比如说千金方，是咳嗽药里面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的药物，而且呢紫菀跟款东啊这个一起用的简直是十方里面有九个方都是紫菀款东同用。那紫菀跟款东在中医在用药的时候，常常开了 A 就开 B， 开了 B 就开 A 这样子的感觉，就像我们伤科好像乳香加了就会加没药啊，就是这样子，就有这样的一个同用的这种习惯。那紫菀跟款东为什么会同用呢？我想它的药性是有很明显的特征的，就是呢紫菀的药性啊，在这个把痰拔掉，我们说取盐呐、啊，这个效果来讲的话，紫菀有效，可是呢，款东没有效， 就是在取把这个痰拿掉这件事情，紫菀有用，款冬没有用。可是呢，相反的，在止咳嗽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款冬明显有效，紫菀好像没什么效。哦，他们两味药的药性呢是不会互相干扰的，然后都是比较偏温的药，药性也是很类似的，但是呢一个比较能够去炎，一个比较能够止咳，所以它在咳嗽的时候它的这个互补性啊会比较被运用。那在中医历代的这种古方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得到说，如果你这个咳嗽是有咳血、咳脓或者塞住讲不出话来，或者风寒水气啊，就是风寒之气啊塞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会比较是用紫菀，就是血浓痰塞住讲不出话这一类的咳嗽呢，比较用紫菀。所以你说紫菀开郁有没有对？就是这个开的药性来讲的话，好像紫菀比较有用啊，款冬比较没有用。那相反来讲呢，款冬跟什么常用，常一起用啊？就是款冬跟一些补肺的药物常常一起用。所以款冬它好像是一个很，就是单独有一个调和，然后有止咳的效果。那如果你在补药里面加款冬，就可以让这个补肺的药啊，就是让你不要咳嗽，比较不会引发咳嗽这样子。所以款冬比较跟补药同用，那紫菀比较跟这个脓啊、血啊、讲不出话呀、塞住啊这样的状况比较用紫菀啊。那这是这两个药的两味药的差别，就先讲一下。那这个那讲到紫菀治这个微厥哈这件事情呢，等于是间接的在谈论说紫菀到底能不能润肺这件事情。因为呢，我们古时候啊，《黄帝内经》有一个篇章是叫做《微论篇》，那这个《微论》就是专门讲一个人啊，脚软、脚无力、走不动路这样的一个病。那么微论篇本身呢是一个有一点理论矛盾的篇章，就是他又会说微这个病可能是病根在五脏，就像我们这个咳嗽篇啊说五脏都能让人咳，那微论也说啊五脏都能让人微，但是呢他却有一个矛盾于这个五脏让人微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啊，他说如果你的这个肺啊，他说肺脏是心脏的盖子，那如果呢你的肺啊被烤干了，你的肺又干又热，他说这个肺焦夜微啊，肺热夜焦就是肺太热，然后呢咳嗽咳得肺太热，然后肺液都被烤焦了，这样子呢就会变成肺就会变成脚走不动路。那这个是在《黄帝内经》比较直接论微的病机的时候啊，会这样子谈论它的。那这样是怎么讲呢？就是人的肺是人的气的大本营，对不对？那人的肺呢，必须要在正常运作的状况下，才能够把人的元气往下降，然后指挥人的元气到人的腿，到人的脚。那如果这个肺呢太干太热的话，那这个人的气就不会到脚，那个人的脚就没有力，不能走路了。所以《黄帝内经》的微论里面有比较强调人脚走不动路的原因是因为肺被烧干了啊，这是一个。但是呢话又说回来，《黄帝内经》微论又说治微独取阳明，然后就说治微要治阳明经，然后说足阳明经因为主润中经，就是人的这个橡皮筋的筋啊，人的筋都是聚会在人的这个下阴部这个中筋的地方，所以阳明可以让筋有力，所以怎样？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黄帝内经》的讲法听起来是有点矛盾的，对不对？就是又说是肺焦掉，然后可是治微又说独取阳明，所以这里是让人觉得有一点混乱啊。那但是呢，基本上这样的一种微症啊，我们在中医的这个世界是承认它存在的。那么他就说 一个是肺焦掉，然后他说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烦心耗血，就是当你的这个，因为如果肺被烤干的话，肺是被什么东西烤干的？是被心脏，对不对？因为肺是盖在心脏上面的。他说如果会把肺烤干，往往也会因为说你这个人一直在烦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个心变得阴虚而阳亢，就是心血被你烧完了，所以这个心就在那边干烧，那这个心阴不足的情况，心的热就会过高，然后就把肺烤干，所以烦心焦虑啊，也会让人这个这个肺热夜焦啊，然后让人这个啊脚走不动路。那肺又干又燥的时候让脚走不动路，这个已经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了。那我们一般临床上面啊，这个肺太热太干产生的症状，一般见得到的是什么呢？一般见得到的是尿不出来。因为我们的膀胱气化的机能啊，这个气是要好像从命门那边把这个尿里面的元气抽掉，然后再汇聚在三焦，最后统合在肺。那如果你的肺已经烧干了，那这个肺的这一块就空掉了，它的气就虚掉了。那肺这边这块气被就是壮火食气嘛啊，肺这块气空掉的时候，它就不太有把这一整串气拉上来的力道了，所以人的膀胱气化机能就会受损，然后小便就变成一滴一滴的很难尿这样子。所以一般的肺热夜焦的这个比较容易看到的症状是尿不出来，而这种尿不出来呢，我们如果是用其他的方剂来治的话，临床上我们可以用麻杏甘石汤啊，因为麻杏甘石汤又是治疗肺又燥又热的，对不对？所以用了麻杏甘石汤就会尿得出来了。那同学可能会说，哎，那这样子你说哦，尿不出来可能从肺治，那我要怎么样知道从肺治？那很简单哦，稍微把个脉就好了。那这个中国的这个从前的张氏医通就讲说啊，这个如果呢你的脉是右手的寸口，右寸是肺脉嘛，对不对？就是你其他的脉，因为你肺已经焦掉，你一定这个人气全身的气都会虚掉，所以其他的脉都小小的没力没力的，只有你右寸口的这个肺脉呢是特别的宏大，然后跳得快，那你就会知道哦，你这个人是肺烧焦了，所以全身都没力了啊。那这样子的一种右寸独硕大的这样的脉，然后呢小便滴滴答答哦，没有办法畅快的尿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这是肺太燥造成的尿不出来。那一般我们中医的用方呢啊，就是比如说像张氏医通的方呢，就是说生脉散啊，生脉散是一个能够润肺的药，对不对？里面人参、麦冬、五味子。他说生脉散呢，你把五味子拿掉，然后换成大剂的紫丸。那大剂的话，大概现在这样的一两左右吧，啊，就是用大剂的紫丸代替，那可以一服就好了啊，就这样子。所以紫丸在这样的搭配里面，好像润肺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或者是明朝后期的这个李中子啊，李世才的这个《本草通玄》也讲说，紫丸你要治这类的病，你就是要用的大剂量，比如说小便不通或者是尿血啊，你就一两紫丸给它下去，然后就立刻就会通啊，这样子。所以它就是以一个肺热夜焦的这样的一个病机的脉络来讲，紫丸的话呢，就会在临床上面让我们看得到紫丸的这个效果。那么为什么要岔题讲这个呢？是因为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到危症的这个病机论啊，会让人对紫丸有一种药理上的猜想，就是呢，紫丸不是一个直接润肺的药，那紫丸它到底是怎么润肺的？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一个人肺会焦掉，往往是因为心血不足，心阴不够，所以心就在很燥热，所以肺也被烤焦了。所以呢历代对于紫丸的思考会觉得，紫丸它说不定果真是一个这个血分药，就它是一个能够疏利这个胸口的血分的，而它 出力我们胸口的血分，好像是能够让你的心阴比较够，然后让这个心阴帮忙你的肺不要被烘干的药。所以它是一个好像让心阴能够支援到肺脏的湿润度的这样的一种药。就像我们从前啊，在讲到麻黄汤的时候，有讲说美国的尼海夏医生主张说杏仁这味药呢是把心阳分到肺阳，这样子让麻黄发的时候有阳气可以发，那紫菀就有点像是把心阴分到肺阴来的药。所以呢它在临床的运用是这样子用的，就是金方当然要滋肺阴，有直接的炙甘草汤什么的，麦门冬汤的直接就滋肺阴了。但是如果是十方的世界的药物搭配呢，就是如果你是用这个滋补的药，比如说滋阴的药，比如说地黄啊或什么，你希望这个滋阴的药能够润到肺的话，那你就加一点紫菀，它能够帮助你的滋阴药分一点阴到肺啊。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让其他地方的阴啊能够透过血分把它拿来润肺啊。所以紫菀虽然是一个能够把痰去掉的心散的药，但它的这个心散的效果，或许我们说因为它紫色啊，所以作用在血分，所以它的心散的效果却可以作用在血分，然后把血分之阴拿来散到肺去润肺。所以它的这个心散的效果，就跟我们一般觉得心散的药会让人心散而温的药会让人燥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我们之前这个桂枝汤里面的桂枝，它是一个走从心这边走出来，走在血分里面驱风的药，对不对？那现在呢金匮要略你把桂枝去掉换成紫菀，它就变成这个药在血分里面，然后把血分同样是能够去痰啊，然后这样子散掉胸口的脏东西的这个药，但它能够在这个血分里面把这个血分里面的阴分一点出来润肺啊，所以就变成紫菀是代替这个桂，而拿款冬来代替这个芍药啊，就是制造出另外一个类似的循环但是不一样的做法的一个药物结构。那这个是紫菀的药性的其中一个面。那另外一个面呢，就是我现在讲也觉得没有什么把握的一个面，就是究竟紫菀能不能代替紫参的这个问题了。就是本来哈张仲景的这个治疗这个咳而脉沉的泽漆汤里面的紫参，如果我们看桂林本就是写紫参，可是呢如果我们看的是别的版本的金匮要略哦，他就会写个刮胡说哦，就是也有人说是紫菀，所以变成历代就一直有一种混乱，说是紫菀那好像可以拿来代替紫参的样子。那这件事情呢好像这个我看那个美国尼海夏先生的那个汉唐网站的那种文章啊，好像他就是到大陆去找这个紫参这味药，然后找得很高兴之类的。那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认为说紫参这味药不能拿紫菀代替，而没有紫参的话要治肺癌会很难治，因为泽漆汤是比较是来治肺癌的药，所以他就没有紫参，乃至于说他的泽漆汤好像开不顺手的样子，所以他要去找紫参。那么我想紫参跟紫菀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药啊，只是紫菀有没有可能取代紫参的功效的问题。基本上我们都会觉得紫菀啊是一个很温和很温和的药，所以我们会觉得它要对付癌症好像是完全的不够力。可是呢这个元朝的王浩古啊又说紫菀是主席奔，这个习奔呢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五脏之积之一啊，就是五脏有堆积东西的病，像什么肝脏之积叫做肥气啊，就让人很肥的气啊，就是我们说的脂肪肝嘛啊，肝之积叫肥气，然后呢心之积叫浮梁，然后脾之积叫脾气，肾之积叫奔豚啊。那王浩古就说紫菀是治习奔的药啊，那治这个习奔呢 如果肺之积果然可以用子脘治好的话，那肺之积当然就是一种肺阴实啦。那所以它可能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帮助的啦，但是就不敢说有几分帮助了啦。所以历代有人想要拿子脘来代替子参，这个思考是让人觉得可以同理的，因为它好像也是作用在这个位置，然后也是好像能够梳理这个血路啊，好像让它比较通一点。但是我想子参的这个不可取代性还是美国的尼海夏先生说的比较有意思一点。他就说有一个金匮要略里面的方叫做子参汤，就是一味子参，是治一个人呢又拉肚子又肺部在痛，下利肺痛，那就是一味子参。那下利肺痛就是尼海夏先生说就是临床肺癌的重要主症，那个就只有子参能用了，子脘也不太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大家知道子脘的药性呢也有一定的这个疏通的效果，所以对于肺的阴实可能有帮助，但是要代替到子参我想是不容易啊。这个是那我们大家知道一下。那么它的这个至于它最后药它的药性说是安五脏，那子脘呢跟款冬啊，像射干是根本就是寒凉药了，久吃也不好。那子脘跟款冬呢，就是它们不寒可是都不是补药，所以我们不太能够因为吃款冬或者吃子脘吃到身强力壮啊，大概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他们只能说是不具有破坏性，但是呢也没有什么补益的性质了。那这个子脘呢啊，是因为它颜色是紫的所以叫子脘嘛。那另外还有一种脘啊，在本草经叫做我们现在叫白脘，本草经叫女脘啊，男人女人的女。那这个女脘呢，白脘这味药啊，它的有一个特殊的功用，就是孙思邈的千金方说白脘这味药啊，你把它打成粉啊，用酒来吞服啊，男人吞10天女人吞20天啊，就会这个人的脸上的皮肤的这个黑色啊都从大便排掉，然后这人就变得白白净净啊，听说是一个伟大的美容方。那这个白脘吃白脘粉啊，吃个10几20天，然后就可以把黑色素都从大便排掉，听起来也是很神。那当然我不敢说孙思邈的方100%有效，可是孙思邈的方有效率还蛮高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爱美的同学呢啊，去买一包白脘粉，然后呢每天拿一点 sake 啊，睡觉前这样吞一点吞一点，20天以后告诉我有没有效好吧啊。这是小白老鼠试验啊，我是没吃过了，就我已经是很不够黑的人了啊，当然不用吃这种东西了。那子脘呢还有就是用这个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把紫色想成是血分药嘛，把白色想成是气分药。那在肺部的药呢，好像代表性的肺部血分药呢就是紫脘，代表性的肺部气分药就是桑白皮。那桑白皮我们都会知道说哦，肺部的气分有热，那我们用桑白皮消炎啊，清热，这很容易理解。那紫脘呢就是好像说这个有一些本草书，比如说本草备药啊，就会写说紫脘好像是治那种咳血的很重要的药。可是我不能够说紫脘对咳血无效啊，不是无效，但是好像也不见得像有一些本草书说的那么神啦。那我们只能说可能紫脘它对于这个血路的顺畅比较有一点用或有效。哦，对不对不对，这样子讲不对，不是顺畅血路的问题，是人会咳血通常都是肺太干燥了，那紫脘它比较有润肺的效果，所以可以让这个肺不要那么容易出血。 可是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别的药还很多啊。那为什么我们中医的本草学啊，后代的本草书要把紫菀当作是什么血痨的什么必须要用的什么圣药之类的，这个就让人不太能够理解。因为紫菀它是很温和的啊，它的药性可能没有到达那么强的地步。那么再来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款冬这一味药。款冬花呀，它是一个蛮好玩的植物，它是冬天嘛，长在雪地里面嘛，在很冷很冷的雪地里面开花。而这个花呀有一个特殊的长法，就是我们一般看植物开花都是你看这个植物有枝有叶，对不对？开都是花都是开在枝叶的末梢嘛，对不对？叶子旁边或者是枝头。可是款冬花很好玩，它植物这样长出来，它的花开在根旁边，你还要刨开土才看得到花。就是这个花呢，它花树这样长出来，花开在底下的，开在树根旁边的，有一半都埋在泥土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花。那它的这个名字啊，别名也很多了。那它有一个名字叫蝌蚪，听说就是它原来就是它这个名字就是一颗一颗冻在冰里面，所以叫蝌蚪。然后蝌蚪蝌蚪念久了，后来被念成款冬啊，就是由此一说。那开在雪中、开在冰里面的花，那根据我们中医的药性的说法，就会知道它一定是偏热的嘛，对不对？纯阳之药啊，就是什么冰山雪莲啦、附子啦、款冬啦，都是纯阳之药啊。那这个纯阳之药呢，会不会让人觉得它很热很热啊？